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不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直播室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咧为大家主持节目。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林志恩啊，啱啱疫情记者会入边咧就讲到我哋嘅核酸测试加埋咧呢个快速抗原测试平台咧，两个嘅种类所加埋嘅确诊病人宗数咧，今日都超过50,000宗啦。咁所以对于之前有啲讨论话疫情系咪要已经系回稳咧，相信咧仍然系需要时间去观察啦。不过留意到咧，琴日香港大学咧，其实咧就讲咗一个咧对于疫情发展嘅最新推算啦。佢哋认为咧，截至到琴日咧，最新推算方面咧，香港已经累计咧系有1,840,000人咧系染疫啦。相信咧疫情喺3月4日见顶，并且咧之后会慢慢回落嘅。咁去到5月1日为止咧，就会有430,000人染疫，而到时咧会有5,000人咧系因为疫情咧而死亡。咁所以跟住落嚟咧，佢哋建议嗰个控疫嘅重点咧，其实咧就要放喺增加救治新冠病人嘅病床上面啦。佢哋话咧，如果可以增加病床去到大概25,000张咧，就可以将死亡嘅人数咧系减低到25%。 你讲到呢一个嘅即系增加病床咯，咁其实呢个都系回应咗之前即系内地同埋香港一啲专家咧所讲当务之急，而家就系去减死亡啦、重症同埋感染嘅人数。咁而如果我哋要做到呢一个目的咧，一定是涉及嗰个医疗体系嘅调整嘅，咁当中啦，包括公立医院嘅功能调整啦，例如就系将部分公院咧变成专门治新冠嘅医院啦，同埋加强咧一啲私院嘅角色嘅。咁今日我哋呢一节咧亦都可以讲下，其实设立呢一啲咧定点嘅医院咧，专门系医治新冠咧，其实有啲咩好处咧？咁另一个角度睇啦，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咧伊丽莎白医院咧今日宣布咗就系会成为一个定点嘅医院啦。咁但系咧佢几日之内就需要将嗰啲病人咧，即系转移去大啲医院，即系非新冠嘅病人。咁当中咧系涉及一啲好大嘅即系工程啊、人力物力嘅调动嘅。咁究竟有啲咩困难咧？咁我哋呢一节咧亦都可以去详细倾嘅。 系啊，林展娜，你头先讲到即系伊丽莎白医院咧，嚟紧系会变成一个定点医院啦。咁其实佢就唔系我哋香港第一间嘅定点医院，我哋之前咧都有即系北大屿山医院啦，同埋天水围医院咧都系做定点医院。不过今次大家比较关注伊丽莎白医院咧，其实系因为佢可以话咧系一个联网入边嘅龙头医院啦。佢自己本身咧系急症全科医院嚟嘅，有超过2,000张病床，有专科门诊啦，亦都有咧普通科嘅门诊服务。同埋咧有日间中心，有一啲譬如好似心胸外科啊或者外科啊呢一类型咧，即系嘅专科服务咧都有喺入边去提供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变成咗一个指定嘅定点医院之后咧，将来净系接收呢个新冠患者，其实今日咧医管局已经讲咗啦，佢哋咧系会影响到咧有380位嘅病人咧嚟紧咧系可能咧要转移到去其他嘅医院啦，或者系提早出院。咁关于呢啲病人嘅福祉咧，其实就见到已经有一些前线的医护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讲到很担心这一班病人会不会因为转院等等而可能令到他们譬如已经排好了的手术或者一些治疗的时间要后延。另外一方面就是同一个联网里面譬如好像广华医院这样是不是可以全面去接收这些医院因为成为了指定医院而是要分流出来的病人呢？相信呢一点咧，都系会系病人方面咧系好关注。 咁同埋高福慧，你头先提到啦，伊丽莎白医院系一间龙头医院咯，喺个联网入边。其实点解要拣龙头医院呢？咁如果我哋对比翻咧北大屿山医院咧，同天水围医院咧，其实个床位嘅数目啦，以及咧就系伊丽莎白医院咧，其实伊丽莎白医院咧个容量系更加大嘅。因为头先提到咧，之前嗰两间定点医院咧，分别就300张同160张床位啦，但系伊丽莎白医院咧个容量咧有而家有多过2,000张病床嘅，咁佢亦都有比较丰富嘅人手同埋即系设备去诊症啦。咁呢个我谂亦都同即系之前内地专家咧梁万年嗰个观察有关系嘅，因为佢提到咧即系重症患者咧通常都会即系涉及一啲 器官功能的衰竭啦。咁所以佢就倡议咧，将一啲即系综合性啊、高水平嘅医院咧，就专门收一啲新冠嘅重症患者。咁如果喺香港嘅处境嚟讲咧，我估佢就系讲嘅一啲联网嘅龙头医院啦。咁另外咧，即系集中都有一啲好处嘅，譬如可以即系资源或者专家可以集中喺同一间医院啦。咁而且咧，亦都可以避免咧影响到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即系避免医院出现成为一个爆发点啦。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咧嗰啲医院咧，佢同时要处理咧新冠同非新冠嘅病人咧，可能佢嗰啲治疗嘅区域啊，或者医院嘅运作啊、硬件软件上面咧，佢都要分开嘅。咁如果你变成一个定点医院咧，可能嗰个人手上面啊，或者嗰个人流上面就会比较集中一啲啦。 嗱，我哋就分析咗一啲咧，即係將伊利莎白醫院轉做指定醫院入邊嘅即係好處啊，同埋可能其他嘅一啲考慮啦。唔知道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又點睇呢個安排咧？嗱，其實嚟緊咧，越嚟越多醫院咧都會轉做指定醫院嘅，包括係律敦治醫院啦、靈實醫院啦，同埋馮耀敬醫院啊。咁啊，今朝特首喺記者會亦都講到咧，嚟緊喺公立醫院嘅體系入邊咧，係會有一半數目嘅病床啊，嗰度講緊9000張病床咧，係會攞嚟接收新冠患者。相信对于一般非新冠的患者的服务是会受到影响。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些情况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至于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一位嘉宾，是病人政策连线的主席林志游，跟我们一起谈。林志游你好。 你好， 林志友啊，对于政府而家嗰个控疫策略上面咧，为咗想减重症啊，同埋减死亡咧，就宣布将一啲医院咧变成定点医院，当中咧更加有好似伊利莎白呢一类嘅龙头医院咧，以后净系收新冠患者啫。你自己点样分析入边个即系好处或者系其他嘅问题啊？ 我覺得嗰個好處固然即係能夠將啲人手啦，同埋資源啦，即係硬件、軟件啦，都能夠集中喺一個地方嚟到去處理病人咧，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嘅。咁同埋咧，即係嚟緊亦都聽過話有一啲報道，可能會啲內地嘅醫護人員咧來幫手嘅話咧，咁如果將呢啲人員能夠集中喺一個地方咧，或者集中喺幾個地方咧，呢個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咁同埋咧，就係公立醫院咧，都係有別於私家醫院咧，佢哋亦都容易啲，即係即使佢哋嗰啲嘅病房未能夠去做到負壓嘅話咧，佢哋去即係改裝去做負壓嘅話咧，亦都係容易啲去做嘅。咁所以咧，如果將呢啲嘅成間醫院啦，或者係大部分嘅地方啦嚇，有病床嘅地方能夠去改造負壓病房嘅話咧，呢個都係即係比較容易啲，可以快啲達到嗰個目的嘅做法。咁同埋咧就係亦都係即係剛才都有講到啦，如果有一啲嘅重症，佢可能需要其他嘅醫療器材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用具嘅话咧，咁一啲嘅龙头医院咧，都系有呢啲地方可以做到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帮到医护人员啦，即系甚至病人咧嚟到去处理嗰啲嘅重症患者。 不过咧，留意到其实喺疫情之下咧，好多医院嗰啲非紧急服务咧已经系停咗啦。这个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当越嚟越多嘅医院转做指定医院咧，去腾出呢啲病床去收治新冠患者嘅时候咧，就涉及到我哋头先讲到好多转院啊，同埋咧好 排期手术嗰类 系啦，都会延后嘅问题啊。咁即系关于呢方面，你哋病人组织嘅关注又系点咧？ 其實呢個個狀況已經維持咗兩年啦，因為我哋曾經中間有段時間咧，即係嗰個嘅社會係嗰個差唔多有半年時間咧係零感染啦，我都見唔到話即係喺嗰啲嘅即係非緊急嘅手術啦，能夠有啲咩嘅即係。便利到市民，甚至係探病咧都唔。 阿林志游，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咧而家要先聽新聞啊，或者轉頭再同你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991宗经核酸检测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宗属于输入，其余是本地感染。快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有32,766宗个案，当中大约9700宗是今个月6号取样。 第五波疫情累計有538602宗經核酸檢測確診，34784宗經快速檢測確認陽性個案。再多27間院舍出現個案或者爆發，第五波疫情累計有710間安老院舍出現個案，殘疾人士院舍就有237間受到影響。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过去24小时再多195名患者离世，年龄由41至105岁，当中98人嚟自院舍。医管局呈报2月27号至到3月7号嘅滞后数据，有95名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2656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申报系统啱啱推出，佢估计快速检测呈阳性嘅市民唔少都未必适合在家隔离，希望获安排前往隔离设施，以免感染家人。另一方面，有唔少市民因工作需要，让公司知道佢正系被隔离。透过情报平台，可以让佢哋取得相关文件，减轻压力。徐乐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系统推出初期的确遇到部分问题，但是已经获得适当跟进。他又说，有市民因使用一些型号较特别的手机，以致下载隔离令时出现问题，亦都有市民反映在使用中文输入法输入英文字母时，系统无法识别。当局在发现问题之后已经作出更正。政府宣布下午四点起，维峰屯门海德花园一至三座展开强制检测行动，目标听日下午大约一点完成。当局话，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但是受限区域不包括该处停车场。政府指出，任何人在上个月24号至到今日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两个钟，需要在今个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对于美英宣布将会对俄罗斯的能源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换不来和平与安全，只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困难，带来双输或者多输局面，进一步加剧分裂和对抗。他说，中俄一直保持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双方将会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开展包括油气领域在内的正常贸易合作。对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警告，如果中国不遵守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美国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赵立坚回应，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近住管道入口嘅范围比较多车。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近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門公路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提一提大家，在将军澳宝康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六点，宝康路去宝林方向介乎运亨路和运龙路的慢线是封闭的，经过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家长最重要咧，就系带佢个小朋友去接种疫苗。最近有几宗感染之后脑病变嘅儿童死亡，脑病变发生咗之后咧，处理咧系相当之困难。最有效的方法都系预防，都系接种疫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政府宣布咧会将伊利沙伯医院咧系改为救治新冠患者嘅定点医院啦。咁咧佢哋即日起咧系唔会再接收非新冠患者啦。咁而院内咧大概有380名嘅病人咧系嚟紧咧要喺4日之内咧转移到其他医院或者系提早出院嘅。对于政府咧会安排啊嚟紧有越嚟越多嘅定点医院咧去到重点去收治呢啲新冠病人，你嘅睇法系点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请翻咧头先休息之前同我哋倾紧嘅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出嚟先。林志游， 系你好， 系你好。我哋头先就倾紧咧，话即系当越嚟越多呢啲医院咧系收新冠患者嘅时候咧，其实免不了即系其他非新冠病人嗰个治疗啊，同埋嗰个收治啊，可能就会受影响啦。请你继续啊。 系咁，所以咧就喺过去两年嚟讲咧，即系已经系影响紧噶啦。咁只不過就話，當而家有一啲醫院係就或者幾間醫院啦，被安排到係專注處理呢啲嘅新冠嘅病人嘅話咧，我哋都唔可以忘記咧，即係現有嘅一啲嘅非新冠嘅病人咧，佢哋本身嗰個嘅醫治咧，都可能係有個需要喺呢度嘅。咁主要嚟講，可能佢哋復診啦，或者有啲新症咧，咁可能都有一啲安排要去處理。咁特首就似乎冇喺呢個議題上邊係有即係一啲嘅即係資訊俾到我哋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得到啦。如果你有呢啲安排咧，其他受影響嘅非新冠病人咧，嗰、那個安排咧，即係可能有其他部署，譬如話會唔會擺喺其他嘅公立醫院啦，甚至到咧就話我哋而家可能即係中央咧都希望話私家醫院咧都係有啲承擔喺入邊咧，就可能安排呢啲不嬲喺公立醫院睇到嘅睇症嘅一啲嘅非新冠病人咧，就去到呢個私家醫院嗰度，或者其他嘅私家嘅診所嗰度去睇病，甚至攞藥咧，呢啲安排都希望或者喺政府嗰度咧，睇下可牽頭做到。咁呢個我就唔擔心話喺即係睇開公立醫院睇私家嘅病症會有啲咩問題，因為即係我諗絕大部分咧喺私家醫院啦，或者私家診所執業嘅醫生咧，佢哋過往都有相當嘅時間咧，就擺咗喺公立醫院嗰度工作。然後先至出嚟私人執業嘅。 嗯， 我亦都想問一問關於嗰個轉院嘅安排嘅，因為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即係伊麗莎白醫院入邊咧，除咗極少量病人係唔適合轉院嘅咧，其實其餘200多病人咧都會轉去九龍中聯網嘅其他醫院嘅。咁我想問一下咧，喺個病人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邊類型嘅患者咧個轉院風險係會比較高啦？咁另一樣嘅問題咧，就係其實佢轉院係咪就係代表嗰個負責嘅醫生亦都會轉埋？咁呢個對於嗰個病人嘅權益會有啲咩影響？ 我谂喺负责医生嚟讲咧，就即系个概念嚟讲咧，不嬲睇公立医院咧，都唔系话指定某一个医生系睇某一个病人嘅，即系不嬲都系用一个即系团队嘅方式啦。即系可能你有五天时间咧，其实可能五天睇你嘅医生都系唔同嘅。咁所以去到即系新嘅嗰个嘅医院啦，咁透过翻呢个中央嘅电脑系统咧，个病历嘅记录咧，其实都唔会即系影响到佢哋嗰个系诊治上边，即系可能即系睇翻个病历嗰度，可能即系身体性嘅嗰个医生可能要多少时间，但系呢个都即系喺佢哋不嬲处理嗰个嘅病人嘅情况嚟讲，应该唔会太大困难。 另一方面咧，我哋留意到话，即系伊丽莎白医院咧嚟紧，除咗系一啲危及性命嘅急症服务之外咧，咁其他时间咧，可能即系病人如果召唤呢一个救护车咧，其实佢哋都系会被安排到去其他医院啦。咁对于呢一个安排咧，其实又会唔会可能影响到真系一啲急症嘅救治嗰、那个风险会唔会因而增加咧？ 其實嗰個嘅急症嘅救治咧，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咧，已經影響緊㗎啦。即係不論係嗰個嘅救護車啦，或者去到醫院嗰個嘅即係處理嚟講咧，急症室嗰度嚟講咧，已經影響緊㗎啦。咁我哋只能夠係希望就話，即係喺政府俾市民個資訊上面啦，因為而家即係每天都太多資訊，但係都希望喺市民嗰度咧，佢哋能夠去即係善用呢啲資源嘅話咧。同埋咧，即係了解嗰個資訊喺嗰個嘅召喚呢啲緊急服務嚟講咧，佢哋有一個嘅即係即係警戒嗰度啦。因為否則嘅話咧，佢哋可能要一啲緊急服務，但可能根本就未必提供到俾佢嘅話咧，佢哋可能要去即係做啲好好嘅即係一啲嘅部署咯。咁剛才你都即係主持都有問過咧，就話邊類嘅病人可能住院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困難喺呢度咧。咁呢個就可能係一啲即係需要有一啲嘅醫療器材協助佢，譬如話呼吸機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醫療嘅儀器啦，就先至可以即係配合到佢哋嗰個嘅病情或者係身體狀況咧。咁喺個運送過程嚟講咧，都可能會即係即係。嗰、那個即係呢個物流上面咧，嗰、那個都係緊要嘅，即係嗰個機器係咪即係轉院嘅時間，嗰部機器有電去運作咧？呢啲都可能要涉及一啲即係好好嘅部署咯。 最後咧就想問一問關於嗰個手術嘅排期問題嘅，因為我哋今日留意到咧，即係伊麗莎白醫院咧有啲醫生都提起咧，就係其實已經取消咗所有排期嘅手術啦，咁包括一啲癌症嘅手術，咁但係有啲病人咧其實已經排咗幾個月啦，亦都有啲病人咧準備入院咧，但係亦都要安排離院嘅。喺呢個手術排期問題上面咧，你認為點樣可以處理得好啲咧？ 呢、這個我覺得其實就政府要諗下考慮，就將呢啲嘅即係非緊急手術啦，即係當然啦，往日係非緊急嘅話啦，到今天啦就可能即係會影響性命嘅話咧，呢啲都係要有一個嘅即係緩急嘅先後喺入邊嘅。咁所以如果啲手術唔能夠喺公立醫院或者呢啲指定醫院嗰度進行嘅話咧，即係佢哋必須要喺其他嘅地方嗰度去做一啲安排，因為我諗即係正如我哋即係之前都講咧，就話當公立醫院唔能夠提供嗰啲服務，而嗰啲服務係俾一啲即係非新冠嘅病人嘅話咧，會唔會考慮到去私家醫院去做？即係錢唔係問題嚟嘅。咁如果能夠早啲安排到，即係都可以攞到私家醫院嗰個服務嘅話咧，呢、這個都係一定要考慮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志由，先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 林志由是病人政策连线的主席。林志恩，我们刚才讲到未来四日会有很多在伊丽莎白医院的病人需要转去其他医院。其实同时间在广华医院的新冠患者亦都会转去伊丽莎白医院那里做一个集中的即治疗。所以有一报道就形容即这几日可以说是医管局和消防处都安排一些病人的大迁徙。病人会在不同的医院之间就转 轉嚟轉去啦，咁啊，見到有一啲嘅記者咧，去到譬如聯合醫院啊等等嘅門外去到影相嘅時候咧，都見到咧喺嗰個前往急症室嘅車路嗰度咧，係排滿咗咧好多等候去轉院啊或者送院嘅救護車啊咁。咁啊聽到呢一個情況啦，各位聽眾，你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上一集讲咗一啲嘢好平、好平、好平，我哋英文点讲？如果相反啦，好贵嘅，咁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可以 pricey 啦 ，P-R-I-C-E-Y 啦 ，price it's really pricey 就系话好贵啊咁样 ，expensive 啦，当然呢个字好多人都识啦 ，E-X-P-E-N-S-I-V-E 啦。咁另外一个 expression 我哋广东话就叫做喂你唔好去抢咁样。英文咧我哋可以话 that's robbery，R-O-B-B-E-R-Y 或者系日光日白里面嘅抢劫 ，that's daylight robbery，that's daylight robbery。Daylight, D-A-Y-L-I-G-H-T, Robbery, R-O-B-B-E-R-Y. 咁呢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啊，隨住咧呢一個公立醫院咧係收得越嚟越多新冠患者之後咧，佢哋分出嚟嘅病人咧有好多可能咧都會留咗去即係私營嘅私家醫院嘅入邊咧去到幫忙處理啦咁。其實留意到咧，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咧日前咧就就住啊私家醫院到底可以點樣樣去協助抗擊疫情啊，同埋咧去醫治新冠患者嘅問題發聲之後咧，都有一啲私家醫院咧係積極咁樣樣回。我哋今日做节目去搜集资料嘅时候咧，都揾到至少有五间嘅私家医院咧，系有用唔同嘅形式咧，为新冠嘅确诊者咧进行诊症嘅。譬如好似有广义医院啦、明德国际医院啦、荃湾港安医院啦、中大医院以及系养和医院咁样样。而另外咧，琴日咧亦都有报道咧，就话私家医院联会咧系同政府开会咧，去到商量点样样咧，再喺其他层面嗰度咧去即系协助公立医院咧。嗰度減輕壓力啦，同埋咧從唔同嘅方式或者角度咧幫忙去抗疫。 其實除咗咧去接一啲嘅確診病人之外咧，其實現階段咧個私家醫院咧都有其他角色嘅，譬如咧就係佢都會接收一啲醫管局轉介嘅非染疫嘅病人啦，接收一啲公院嘅手術啦，譬如仁安醫院我就見到有做一啲骨科嘅手術啦。另外咧門診咧亦都會支援一啲輕症嘅新冠患者啦，同埋咧會支援咧而家咧醫管局咧佢有一啲。啲嘅即系暂托嘅中心啦吓，即系譬如系适合出院嘅长者，咁嗰啲暂托中心咧需要一啲医护嘅人手咧，都系由部分咧私家医院去提供嘅。咁所以其实咧私家医院咧喺个抗疫上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角色。咁但可能咧有一啲市民未必留意到佢哋嘅角色咧，会唔会过去佢哋比较即系少主动出嚟去讲？其实佢哋都有担当一定嘅功能嘅。咁所以可能市民未必留意到呢一点。 我亦都有留意到有一啲议员咧，佢哋嘅睇法就系、是。即系私家医院咧，就算系有分出一啲病床嚟咧，即系照顾由公立医院嗰度出嚟嘅非确诊病人，但个病床嘅数目咧，往往可能系即系十几二十张咯，个数目咧就好似听起上嚟唔系好多咁样样，咁就质疑佢哋咧有冇即系更加大嘅空间同埋力度咧，可以去帮助去抗击疫情，甚至有一啲人士咧可能会认为，其实私家医院点解唔能够去接收新冠嘅病人呢？嗱，不过就住呢一点咧，其实即系私家医生联会方面嘅何少伟医生咧，亦都有反映过，由于业界嘅人手同埋医院特性啦，譬如佢哋其实系冇足够嘅隔离设施啦，一旦咧。 他们接收了大量的新冠病人而引起院内的确诊或者爆发，又或者是没有足够的设施去保护院内的一些医护，甚至是其他在医院里面治疗的病人呢，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后果来的。林子 欣，所以刚才你提到就是特首林郑月娥和私家医院联会会面的时候都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有私家医院是愿意改装一些病房去收染疫者的话，政府是可以提供一些支援的。但事实上面即是私院真的要去做改装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难度呢？咁一阵间我都可以同嘉宾去倾一倾嘅。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或者喺同私家医院嘅代表倾之前咧，我哋可以先听咗陈生嘅电话先啦。陈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请讲。 我觉得而家我哋香港咧都唔知沦落到系咩地步。我就不嬲都喺伊丽莎白医院复诊嘅，咁就系我胰脏有问题，咁咧每一年咧。醫生都會見我，同埋咧有需要安排做 MRI 或者係其他診斷。而家咧就唔做噶啦，只係三個答案俾你：一係就 postpone， 一係就觀察，一係如果你係覺得好唔舒服咧，就去急症室。即係全香港嘅資源咧，如果聽特首咁樣講咧，就係為咗個數字，我要新冠肺炎咧就要停喺個 figure 度。咁我對我哋嗰啲舉個例，癌症病人或者好坦白咁講，其他嗰啲器官有問題嘅人，邊個去處理咧？嗰啲死咗或者好坦白咁樣延遲，咁嗰啲 figure 你哋睇唔睇得到咧？我想問公唔公道咧？我想問下你哋，你哋成日好似香港電台而家都轉咗質啦。根本就唔係講人話嘅，你自己諗真下係咪啊？而家成個香港嗰、那個資源去咗邊度啊？小姐，你自己講。 阿陳生啊，其實咧， 你講。 是其實咧，關於你呢個情況咧，醫管局咧都有安排一啲 安排點啊？你講俾我聽啊，小姐，安排點啊？ 佢哋有提過咧，係咪可以即係去透過一啲門診嘅服務咧，去到安排翻市民攞藥 啊？門診啊，小姐， 嚇！ 你唔好喺度講大話啦，成日都話喺門診，門診睇咩啫？咪家庭醫生啊，佢識睇胰臟咩？識睇癌症咩？ Okay.OK， 好啊，多谢陈先生的意见啦。咁陈生就反映到可能即系一啲即系需要专科门诊去到复诊嘅病人咧，那个等候时间咧就会比较长一啲。咁关于呢一个方面咧，我哋可能稍后啦，睇下会唔会有即系医管局方面嘅资料咧，可以补充翻俾陈先生啦。咁不过林子欣即系讲到因为即系新冠疫情咧而引起嘅压力啊，到底私家医院各方面可以点样去支援咧？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养和医院的副院长陈焕堂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陈焕堂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琴日咧，你哋私家医院咧就有份同政府一齐去开会商量咧，点样样去协助抗疫啦？有冇话能够达成一啲嘅共识？系可以帮手做到啲乜？又有啲乜嘢嘢系政府提出，你哋觉得可能有困难，未必即时做到咧？ 主要咧就我哋所有私家医院咧都会尽我哋嘅能力咧。是去接收这个医管局非冠状病毒而有需要入院或者做手术或者有手术或者其他的治疗呢是要再等下去呢是不得的啦，都是可以转过来我们私家医院呢，我们有医生有护士我们有手术室是帮他们的。咁当然呢是因为有好多人都以為我開100张床、200张床，唔係用床位嚟到計，係用服務嚟到計。我哋個服務就係話你有10个病人過嚟想做癌症嘅手術，我即刻就揾3-4个醫生睇咗佢，咁要排住入嚟做手術。咁我哋而家癌症嘅喺醫管局轉過嚟嘅手術呢已經做咗5个，跟住有10几个。跟住係成個3月咧，一路排到20几号都有咧，係醫管局轉過嚟咧呢啲癌症嘅腸癌嘅手術。咁有一啲咧係生 B B， 咁又唔等得嘅。咁佢哋嗰邊咧係人手短缺，於是乎咧我哋就會接一啲係做呢個剖腹取嬰手術嘅過嚟。呢個禮拜已經做咗3个，跟住仲有3-4个喺呢個禮拜。咁即係一路呢我哋喺前線啊， 今次快在咧，我哋前線係接觸，即係話我哋婦產科嘅護士同嗰、那個公立醫院嘅婦產科部門嘅醫生直接對話，就唔係咧醫管局嘅上頭嘅對話。咁所以咧， 咁樣可以加快咗幾多啊？ 好快好多，每一日啊，我每一日我自己係婦產科醫生，每一日我個護士都拎三四個排版入嚟，陳醫生呢幾個咧就要轉過嚟啦，得唔得啊？我望一望 ，OK OK OK， 我哋差唔多咧係冇咧托手爭噶啦，全部可以我哋係收得到嘅咧都轉咗過嚟，有啲甚至乎聽日嗰個佢喺公立醫院裏面住咗喺度。但是呢傍晚需要做手術，我就得啦，上周轉過嚟，夜晚我哋幫佢做。咁所以係直接由呢個公立醫院轉過嚟，我哋就做咗佢。咁所以呢係用最快嘅方法呢，因為而家係一個病房同一個病房，一組嘅人同一組，外科呢直接呢就係、外科同外科接觸。電療科同電療科接觸，所以是快了很多的。 你哋頭先就提到即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啦，咁即係有冇政府向你哋去提出嘅一啲要求，你哋係覺得現階段比較難啲做到嘅咧？譬如為一啲輕症嘅確診病人去提供治療，呢一點係咪未必間間醫院都做到啊？ 冇錯啦，咁你即係話咧，如果我哋你話收一啲乜嘢都冇嘅，不過只不過係一個新冠病毒嘅病人轉過嚟咧，咁呢個咧就係、是。比較困難，我諗新冠病毒嘅病人呢都集中咗喺一啲好似今日都有提及過喺報章講話，可能將伊利沙伯醫院轉為一個新冠病毒嘅醫院，咁就集中咗呢啲呢，我諗係實際啲嘅。不過我喺醫院裏面都有擴展咗一層樓係叫做隔離病房，咁點解呢？真因為喺我哋醫院裏面嘅病人亦都有一啲住下有新冠病毒，可能係屋企人嚟探啊嘅之類呢，就變咗有新冠病毒。咁新冠病毒呢喺第一第二波嘅時間，我哋係判斷咗呢我哋要上報，佢哋會帶佢走嘅。而家我哋唔上報啦，留返佢喺我哋醫院，等佢唔好阻住呢公立醫院嘅床位。所以我哋有一層樓是將一些在醫院裏面接受緊治療而有新冠病毒的呢，全部留在我們自己醫院了。 OK， 特首都提到是可以幫一些私家醫院去改裝病房去收一些染疫者，這個養和會不會考慮呢？ 就是等於我們現在那個隔離病房一樣的嘛，我們這個有一層樓隔離的病房去有的病人呢，我們都有擔心可能隔多一兩個禮拜是不足夠啊，不足夠的時間可能我們都要向政府呢是求資助，可不可以跟我們再做多一層樓，是令到我們繼續將我們醫院裏面有新冠病毒的病人留返在我們那裡呢？ 但是這些就是你們本身醫院已經收治了的病人，後來是驗到有新冠病毒，而不是醫管局轉給你們的了。 有時有一些病人，例如他在我們那裡經常性來洗腎，或者他突然間去到我們門診那裡看症，而有一些很急需入院而治療的，如果我們有新冠病毒的隔離床位，那我們都會收他的。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焕棠。 咁我哋亦都喺门诊嗰度睇紧咧，好多轻症嘅新冠病毒。 你哋有个视像会诊啊，好啊，知道。 系啊，视像半体又有，同埋咧，我哋嘅门诊都已经咧系有好多上呼吸系统啊、发烧啊 嘅病人咧系睇紧。 可能佢话我已经做咗快速测试系。 Okay. 是 positive 嘅人咧。 OK， 你哋都会睇嘅，明白。 去做呢个诊症。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焕棠。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交通都是稍为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0627点跌了138点，主板成交额有1852亿9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0615点，升96点，成交张数6519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5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7点，跌137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84.8，升1.6；恒生中国企业72.8，跌5毫；盈富基金20.78，跌1毫；美团148.5，升3蚊；阿里巴巴96.25，跌6.5；港交所329蚊，跌7.22；李宁61.5，跌6.35；比亚迪股份189.9，升5.9；友邦保险71.55，跌1.5；京东集团235蚊，升4.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火岩控股、高雅光学、潼关黄金、天宏文创同埋阳光油砂。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天信联、叶星集团、古兜控股、大同集团和中国金融租赁。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15.8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1，人民币6.31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港金系报19,0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2,016.7美元，卖出价2,018.27美元。港汇指数报95.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系喺锦田河。另外，元朗公路通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兆安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德辅道西有电车路轨工程，德辅道西来回方向近住皇后大道西交界嘅有线只系准电车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越野滑雪短距离坐姿比赛，郑鹏、杨红琼在男女子组分别夺金，国家队金牌总数增加到10面。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都见到不少这些快速测试剂。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招贤图。 大部分市面上买到的质素都是 OK 的。但任何一种快速测试都很难在一个病毒量较低的时候，或者可能刚刚中招的时候，话到给你听真正的阴性结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要同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权楼、屯门友爱村爱涌楼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进行检测。回嚟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繼續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其實咧，今日喺朝頭早11点咧，就見到啊，特首咧就住一啲新聞發布方面咧，有咗一個最新嘅做法啦。佢就話咧，宣布由今日開始咧，每日咧都會同唔同嘅局長咧一齊出嚟咧，召開一個叫做即係高層嘅新聞發布會。除咗星期二，因為咧要開行政會議，咁喺嗰個記者會上面咧，佢就提到。即係每日都有一個咁樣嘅記者會嘅安排咧，就係可以咧為到市民咧提供啊一個渠道，等佢哋更加了解咧而家政府抗疫工作嘅進展啦，澄清一啲市面上面嘅謠言啦，亦都咧為到可能即係有唔同嘅講法入邊咧，去提供一個更加權威嘅講法。 咁其實喺嗰個政治溝通嘅角度嚟睇啦，呢、這個記者會都有幾點咧係比起過往嘅做法係好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佢有一個比較單一一啲嘅發言嘅渠道啦，即係避免個信息混亂啦。第二咧就係、變咗咧呢一個特首嘅記者會咧，就同衛生防護中心個有啲分工，因為特首個記者會咧就比較用一個政策性啦或者全局嘅角度去睇，因為頭先阿高福慧你講就會佢同一啲相關部門啊或者局長咧就會一齊出嚟去講解一啲防疫政策啦。咁而咧佢就唔係淨係限於一啲技術性嘅問題啦，譬如咧今日提到嘅全民強制檢測嗰個問題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宜由衛生防護中心的同事去答的，即比较适宜是高层，即是政府高层的人士去答会比较适合一点。另外呢，其实传媒报道优次上面呢也都会受到这个的新的记者会的影响的，似乎。 即从一个传播学的角度比较理论一点来看，即会不会做了一个在个议程设定上面，即譬如他今天即出来去讲了那个抗疫的政策的调整方向啊，就是咧点样去加强在收治新冠病人上面，咁继而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我哋头先第一个钟头咧讨论得好仔细的定点医院的措施，咁相信呢啲咧都会成为咧即系跟住落嚟大家传媒去追新闻嗰个焦点啦。咁林子能，你头先咧提到喺记者会上面咧，大家有继续关注到全民检测啦，毕竟呢个都系上个星期咧大家一路關注住政府嗰個抗疫政策入邊咧一個好重點嘅部分。咁今日記者會上面大家都有問到公眾其實好關心咧，到底喺三月會唔會進行全民檢測啦，同埋做嘅時候到底個細節會係點咧，會唔會涉及到禁足咧咁樣。咁見到特首嗰個講法咧，就話政府咧係唔會漠視疫情嘅變化咧，一定要喺三月嗰度推行全民檢測，但係就強調咧呢啲工作咧係喺度籌備緊，一直咧都要進行籌備的工作，包括是視察場地啦、 呢啲咧都係需要花時間去做嘅。但係而家咧，佢就唔能夠斷言咧，三月係一定會或者係一定唔會進行。咁似乎會有啲分析就話咧，依、這個口風咧就有啲轉變咯。咁係咪特區政府而家個抗疫嘅重點咧，已經由去預備全民檢測咧，就改成譬如我哋頭先討論嘅點樣去加強收治病人嘅部分咯？ 是啊，咁而咧，但系特首亦都讲到咧，虽然咧呢一个全民强制检测佢唔系一个叫最优先嘅工作啦，但系都依然系规划之内嘅工作嚟嘅，只不过就系政府而家要去检讨紧，就系究竟几时做先至系最好。咁不过我谂咧，政府其实应该尽快有一个讲法会比较好，因为其实而家市面上你会见到咧，即系个影响已经喺度，譬如有一啲商铺可能系早咗去收铺啊，又或者过去我哋见到市民有一啲抢购潮咧，其实因为政府过去有一啲口风讲到就系有机会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咧，其实市民心理上面已经有啲预备咗，咁所以我认为即系政府早一啲咧提出究竟几时。确实做是最好咧，咁可能俾市民有个好少少嘅心理准备。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18723111。政府调整咗佢嘅新闻发布啦，亦都咧期望可以透过每日啊特首同埋局长出嚟同即系市民大众去到交代抗疫进度咧，去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咧我哋特区政府咧系做紧啲咩抗疫嘅工作。你自己又点睇呢个做法咧？会唔会令到我哋喺个抗疫工作上面个透明度是提升呢？另外大家之前很关心的全民检测，今日政府的做法就说不一定是在三月做，当然也都不一定是不会在三月做，这个讲法大家怎么看呢？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至于这个时间我们请来立法会方面在医疗卫生界的代表林哲元医生跟我们一起谈。林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好。 是林医生啊，喺倾咧关于特区政府成个抗疫策略之前咧，不如都同我哋简单即系点评下啦。嗱，因为之前咧都好多议员啊，或者系一啲社会入边嘅评论咧，讨论到特区政府喺嗰个信息发布方面啊，就唔够即时啦，回应得唔够迅速啦，可能咧会造成一啲社会混乱。咁嗱，而家啦，特首每日咧都会举行一个疫情嘅记者会，你期望系可以做到一个咩嘅效果啊？ 其实如果佢系成个抗疫嘅总指挥嘅时候咧，咁从佢口中讲出嚟，应该就系一个最好嘅决定啦。咁我谂市民都会期待，就系由佢口中讲出嚟嘅，就唔需要再有太多嘅变化，咁就系执行嘅依据。咁呢个会系比较上好啲啦，我谂。除此之外，我见到其实我哋一路以嚟都听到几位医生系。每日公布嘅消息嘅时候都好准确同埋好清晰。 系，咁如果听你呢个讲法咧，咁特首今日喺公布系唔系会继续做全民检测，或者几时做全民检测嘅时候，又似乎冇发挥到即系你所讲嗰个即系比较一锤定音嗰个效果。因为到底几时做啊？点样做法啦？而家市民好似都仲系好即系一头雾水嘅一个情况。 重要嘅就係你決定咗要預先話俾市民知啦，即係都要有準備嘅。呢、這個我相信佢都應承咗佢會咁做噶啦。咁另外就係有啲特別嘅群體咧，我相信都要喺呢、這個如果真係話譬如禁足或者禁足加強檢嘅時候，要諗好方法去照顧佢哋。譬如一啲慢性病嘅人士，佢可能會藥物嘅運送、藥物嘅送遞方面咧。有啲人係本身喺屋企都係出唔到街嘅，咁呢段時間佢嘅起居飲食啦、長者啊、雙老啊呢啲都要特別照顧啦。如果仔女唔能夠去探訪佢哋嘅時候，咁點樣去安排佢平時嘅生活咧？即係呢啲我相信要比較清晰。除咗話係早啲俾市民知道幾時開始之外，最好都會有一啲協助係喺嗰段時間係能夠有人去幫手呢啲人士，咁先得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边个出嚟讲都好啦，即系个信息都系要清楚到位先得嘅。 今日咧嗰个记者会一个好重要嘅议题就系关于设立一个伊丽莎白医院咧会成为一个新冠嘅定点医院啦。其实喺你医学角度嚟睇咧，比起过去即系分开由唔同嘅公院去处理新冠患者咧，集中处理有啲咩好处咧？ 我会觉得你集中。如果你淨係得一間咧，亦都未必係最好嘅做法，因為有咩事嘅時候你有個後備噶嘛。所以如果你有幾間咧，可能係會理想啲。 咁先講集中先啦，即係你成個醫院，我哋而家講緊係一個對傳染性而且傳染力好強嘅疾病。咁如果係同一個地方都係做同一樣嘅嘢嘅時候咧，咁就減少咗係交叉傳播俾其他病人嘅風險。咁呢個就係明顯地其中一個大嘅好處啦。仲有就係嗰啲專才人員啦，即係包括感染控制同埋傳染病學，同埋係呼吸道重症科嘅同事咧，如果集中咗佢哋嘅力量喺一個地方咧，咁對於個成效應該都係有一定嘅提升。但係另一方面你去睇咧，咁即係其他病人唔係唯一個人得一個病人噶嘛。咁譬如佢一個人士，佢係交通意外，佢有要做手術，咁但係同時發現佢都係有一個新冠疾病嘅時候，而且都可能係唔係太輕嘅時候，咁佢亦都未必係會送咗去呢個指定醫院嘅處。咁佢喺其他醫院咧，咁你其他醫院如果冇專門嘅人才，亦都係唔得。所以即係你唔係話只係喺一個地方先救治到新冠病，你其他地方咧都要有一定嘅能力，同埋咧就真係有乜嘢問題喺嗰個主力嘅醫院出咗嘅時候，你要有後備嘅醫院後備嘅方案。我相信咁樣先至比較重要。 嗯。我哋知道咧，而家除咗伊利莎白醫院咧，其實北大嶼山醫院啦，同埋天水圍醫院咧，都做即係指定醫院啦。嚟緊咧，譬如律敦治靈實同埋馮耀敬醫院咧，都係會做指定醫院嘅。咁其實你會睇到嗰個安排咧，係咪想喺每一個聯網咧，都至少有一間指定醫院，就係正正係發揮緊你頭先講嗰個作用咧？ 我相信係，即係你每區每一個聯網嘅時候，其他有病人其他科目的病人有急需的时候，他都可以调配到人手过去帮手，这个是重要的。亦都有个 backup， 就是后备，这个是重要的，我都很同意他的做法。 這幾天呢，我們看到伊利莎白醫院呢，他就要希望做一個病人的轉移啦，其實是希望在四日之內就已經要完成了。其實呢，在那個譬如啦，即是那個病人的轉介過程也好，或者遷移的過程也好，其實你認為有些什麼是需要做得好一點的呢？ 呢個好艱巨嘅工作，你幾天之內轉嗰度有1900個病人嘅呢間醫院，咁變咗第一，你就係要揾到足夠嘅地方係俾呢啲市民去轉過去啦。第二就係你要安排好嗰、那個運送嘅方法啦。即係我哋知道現在其實救護車或者係非緊急嘅救護車都相當之唔夠噶啦。咁然之後喺轉院嘅間，即係你話好輕症，當然就唔係太擔心啦。但係其實你諗下，一個人士如果佢有血壓心跳唔穩定，然之後佢可能腦壓高，或者佢係有一啲嘅喉仔搏住嘅身體嗰處有鹽水、副糖水等等，其實轉院都有好多嘢要睇住，即係中間就算你話係十零二十分鐘嘅車程咧，都可以出事嘅。咁所以呢度係需要大量嘅醫護人手，去到好小心睇住個病人，咁呢個整呢個工程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事情。咁轉咗之後，剩翻嘅同事會唔會都有人事嘅調動咧？咁我唔肯定，不過多數都會有啦。即係你譬如咁多外科醫生喺伊利莎白醫院，但係佢又冇乜外科病人嘅時候，就未必係有嗰個需求，可能你要將部分嘅同時係調咗去其他醫院，而且其他醫院屬於內科或者係重症科，會調翻過嚟。咁就喺剩翻到最後個特定醫院入邊嘅人士，當然佢面對就都應該話係幾大壓力㗎啦。因為每一個病人入嚟都會係一個傳染病，而且入得去你嗰處都唔會係輕病。咁就同時即係嗰個工作量、工作壓力亦都可以睇到有機會會加大。呢個就係、是。大家見到嘅一個比較上唔係最理想嘅情況，但係就真係可以發揮到我哋專科嘅功能。 你剛才提到在指定醫院裏面工作的醫護可以預想到他們的壓力會變得非常大，其實在這方面我們除了譬如確保他們的保護衣、口罩的數目是足夠之外，還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幫輕到他們，令到他們在這麼艱難的時間都可以發揮到那個工作的效能？這個第一。第二就是你了不了解其實現在伊利莎白醫院是否每一個病房的規格都合適拿来接收这些确诊病人的呢？ 嗱，我哋一路都好希望多啲同事係啲私家醫院嘅私家醫生啦，都係參加翻公立醫院嘅工作，即係呢段時間係即係唔好分公營定私營一齊做。咁私營都有唔少嘅重症同埋呼吸科等等嘅專才，咁亦都係可以即係希望可以幫 handle 啦人手方面。咁其實我同意嘅，即係其實個工作壓力大嘅時候，有時即係我哋都要考慮埋同事嗰個心理上面嘅健康啦。咁呢個醫管局佢應該都可以有同事可以做得到。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記得以往都試過，即係有啲同事佢真係長時間喺一個高危區工作嘅時候咧，醫管局都會俾一個津貼佢，佢係租啲地方住，因為可能屋企環境嘅緣故，有時有小朋友啊，有創傷嬰兒啊，佢未必係想喺屋企，即係擔心個病帶咗翻去。咁喺呢段時間，可能都值得再重新思考過呢方面，幫一幫同事都唔停啦。我覺得應該要嘅。所以同事方面嗰個壓力大，希望喺呢方面呢幾方面都可以幫到。 剛才呢，我哋有听众呢关注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而家即係社会基本上就係抗疫压到一切啦。咁但係对于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嚟讲，佢哋能唔能够及时得到一个治疗呢，同埋而家呢一个嘅安排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即係对于非新冠患者嘅啲医疗服务，其实两者可以点样去做一个好啲嘅平衡呢？ 如果你睇數字咧，其實而家公立醫院大概都係8000個新冠病人啦，同埋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博館等等。咁即係話，其實大部分床位咧都係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嚟嘅。咁呢個工作仍然係繼續緊。咁我哋都知道，其實一啲其實非緊急嘅服務好多都停咗噶啦。咁我自己以前服務嘅部門都同事同我講話。除了話係啲癌症嘅個案咧，其他啲手術大致上都停曬㗎啦。咁啊，再加上有啲真係緊急唔做唔得嗰啲，咁我相信對市民嘅影響就係有啲可能排咗好多年都未係輪到佢做一個，譬如係消場器或者膽石嘅手術嘅人士，而家可能要等再耐啲啦，條隊會拉長咗啦。咁亦都顯示出我哋喺嗰個公立醫院嘅服務容量方面咧，係需要即係隨住人口老化再加大啲。咁呢個當然係之後要努力去追翻個落後嘅一個工作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哲源，我哋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林哲源醫生咧係醫療衛生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林子欣，其實頭先咧，林哲源有提到一點咧，都幾值得留意，就係指定醫院入邊嘅醫護人員咧，佢哋嚟緊會面對一個好龐大嘅壓力啦。咁啊，見到咧關於呢方面咧，醫管局今日都話咧係即係揾咗一啲酒店啦，咁就俾呢啲醫護人員咧，如果想即係更加專注去做抗疫工作，可能覺得唔係好方便去翻到屋企，不驚有感染風險咧，就可以住喺呢啲酒店入邊。咁希望咧就可以舒緩到佢哋呢方面嘅壓力。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先聽下聽眾方面嘅意見啦。電話旁邊咧有蛇先生喺度，蛇生你好， 你好， 係你好，係我係蛇達明醫生。 係， 咁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咧睇翻啲數據咧，就大約係入院率係1%，即係100個患者咧只係一個入院嘅啫。 係。 咁但問題就係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點解啲病床唔夠用呢，就主要就係我哋唔夠病床輪轉啊。因為好多時咧，就以往即係以上個禮拜嚟計咧，要住夠14日，佢要兩次快速測試係陰性先俾出院。咁變咗好多病人咧，明明冇嘢咧，都要住夠鐘先至俾走。咁就係令到我哋個醫療制度崩潰嘅原因。因為我哋如果個啲人咧都要住夠鐘先走嘅話咧，變咗新入即係入唔到，就喺曬急症室裏面，而冇地方流轉。就算以亞博館為例，都係需要有咁嘅咁嘅，其實個法例規定係咁樣嘅。咁變咗係自己令到自己個醫療制度崩潰。而政府都有面對呢樣嘢，將佢由14日變成7日。但係呢個嘢可唔可以？如果一早做嘅話咧，我哋嘅醫療制度唔會咁慘嘅。 但阿蛇醫生，正如你所講，醫管局方面係咪都放寬咗嗰個出院條件咧？就而家就唔一定要做到14日。 佢樣都有做嘅，不過遲咗兩個禮拜先做。即係我哋見到所有嘢咧，由呢個快速由呢、這個測試到揾隔離地方，到將個法例由14日改到7日嘅隔離嗰度。其实样样都做得啱嘅，不过样样都迟咗两三个礼拜。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哋今次面对疫症所失败嘅原因。 系， 咁 我哋完全冇準備到係有100个病人入院，冇準備到有1000个病人入院，或者10000个病人入院。 嗯， 冇準備過嘅。我哋一嚟到嘅話咧，就自己好多係用啲係啲自己制肘住自己，令到自己個制度拖垮。拖垮嘅唔單止係我哋個新冠病人，因為新冠病人曾經講過咧，個死亡率係 0.3% 左右，入院率1%，而係正常有病其他病嘅病人咧係受到損害嘅個利益。 係，死生不如好快再問多你一個意見啦。你贊唔贊成而家有一啲醫院係做指定係淨係收新冠病人？ 其實呢個咧，其實可以做嘅，冇問題嘅。咁主要都係增加醫院嘅容量嘅。但係對問題嘅流轉，如果我哋個流轉唔改變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好快。其實如果譬如冇嘢嘅，2000个病人一日嘅話咧，你兩日你咪可以間醫院咪滿曬咯，已經。 OK， 好啊。頭先咧係聽眾阿佘達明醫生咧同我哋表達咗佢嘅睇法。咁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18723111。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下第二啲話題。 嚟百老匯街。80-82号及84-86号，共704人接受检测，发现52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早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有政协委员引述夏宝龙话：香港过去一段日子面对不好嘅事，但中央从来冇怪责香港，强调中央对香港嘅关怀。通过实际行动体现，并非单靠口号。有政协委员透露，夏宝龙在会上强调，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如果一国两制行得正确，50年后也没有必要改变。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各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4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沙田乡事会路去返沙田围方向，近住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总部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近沙田港铁站同埋元和路，咁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支路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就喺沙田乡事会路近住康文署总部，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沙田港铁站同埋元和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支路嘅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收费广场嗰段比较车多，龙尾近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接近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为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权楼、屯门友爱村、爱涌楼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子欣，跟住落嚟呢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想同各位倾一倾有关喺一啲院舍入边咧，点样样去做好而家嘅抗疫工作嘅问题啊？嗱，其实咧见到院舍嘅爆发咧，的确系我哋即系金波疫情嘅一个重灾区啦。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数字咧，第五波疫情累积至今咧系有710间嘅安老院舍出现个案，单单系过去两个星期咧就有450间嘅安老院舍咧系有个案嘅，即系话咧超过香港入边咧有八成嘅院舍咧都出现咗疫情，咁所以而大家亦都知啦，如果系即系长者嘅话咧，其实系特别容易发生死亡同埋重症嘅情况啦。咁喺我哋嘅死亡个案入边咧，其实长者嘅数目咧系占咗超过九成嘅，咁所以点样样做好院舍入边嘅防疫同埋打针嘅安排咧，就成为咗抗疫工作入边咧咗个重点啦。 咁我留意到咧，今朝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记者会嗰度宣布咗几个措施啦。咁我哋重点可以讨论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关于即系全港院友接种第一剂疫苗嘅。咁政府就会争取咧喺未来两个星期啦，即系3月18日之前咧，就完成香港所有院舍嘅院友咧接种第一剂疫苗。咁另一个值得留意咧，就系佢建议咧做一个闭环式嘅管理。意思咧就即系话咧，院舍入边咧嘅照顾咧就用一个闭环式嘅方式翻屋企啦，吓即系上班啦，即系佢唔可以翻屋企或者进入社区，避免咧感染院友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操作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问题需要处理啦。包括咧就系都有啲业界人士表示咧，其实有一啲嘅员工咧，佢哋未必系做到一个闭环式嘅管理嘅，可能佢哋自己都要翻屋企去照顾佢哋家庭啦，吓。又或者咧就系其实嗰个院舍咧本身嘅人手已经好紧张，因为有啲其实员工都染咗疫啦。咁另外就系政府其实都需要好多嘅支援咧，先至做到成个闭环管理。咁于是亦都有一啲议员建议啦，就话不如真系做一个所谓叫逆向嘅隔离，即系话咧将一啲冇确诊嘅长者转移去其他嘅设施，咁而咧染咗疫嘅长者咧就可能部分系留翻喺院舍嗰度，咁样去处理会唔会比起闭环式管理更加好咧？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讨论点嚟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无论咧你系想同我哋讲下咧喺即系院舍入边接种疫苗嘅情况，亦或系咧关于即系呢啲安老院舍嘅管理上面，到底你赞唔赞成而家用一个闭环式嘅管理去到避免啊一啲未发生感染嘅院舍咧会即系都有呢啲照顾员咧喺社区入边将疫情带咗入去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而林子欣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请你一位嘉宾一齐倾，电话旁边咧有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林正财喺度。林正财医生你好。 系、hey, 大家好。 林医生啊，想先同你倾下咧，关于接种疫苗啦。嗱，因为我哋香港咧，其实真系好，真系即系长者咧系我哋个疫苗接种计划一开始咧，佢哋就系优先嘅接种嘅人士嚟嘅。咁但系即系见到去到而家啦，嗰个接种率咧都我哋仍然系努力紧啦。咁其实自从院舍入边系积极帮院友去打疫苗咧，而家主要嗰个问题或者嗰、那个到底喺边度咧？点解我哋仲话要去到即系18日去到争取叫做打晒咁呢一个目标？其实你自己乐唔乐观可以做得到咧？ 18日前去晒所有安老院咧，应该做得到嘅。即系经过而家即系雷厉风行，亦都简化咗一啲程序，亦都招募多咗好多医护人员一齐去做咧。应该可以做到嘅。但系个问题，去晒所有安老院唔代表100% 嘅院友咧都系会接种疫苗嘅。仲有少部分嘅家人依然到今日都仲系反对佢嘅老人家接种疫苗嘅。呢、這個唔理想嘅，咁咧就所以係即係我都喺呢度再勸喻，若果大家係有屋企人 是在安老院住緊的話呢，真的不要再反對了。如果現在的數字都還不能夠說服到你接種疫苗的話呢，這個是絕對愚蠢的決定來的。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各位家人呢，就即係應該唔單止係唔反對，應該係絕對鼓勵贊成你嘅老人家去接種疫苗嘅。 但林醫生啊，我哋都有留意到咧，早前有一啲報道咧，就講到有一啲院舍咧，可能都即係安排咗醫護人員上去打針啦。咁但係咧，見到因為院舍入邊咧出現可能零星嘅個案，或者甚至真係可能有比較多嘅長者咧係感染咗嘅時候咧，就嗰啲嚟打針嘅醫生咧就。即使是没有染疫的长者都不愿意帮他们打针，是收队离开。这个问题你们处理了没有？ 这个问题基本上处理了的了，原因就是因为沟通做得不好。其实这个问题在这一次防疫里面在很多环节都出现的。就因为每日那些不同的指引都是更新的。咁咧就我相信有啲安老院或者有啲醫療機構咧，佢都仲係用緊舊嘅指引，因為有確診，所以咧就要隔離，因為隔離嘅設施唔歡迎其他人嚟去造訪嘅，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就係拒絕或者唔願意去呢啲有確診個案嘅安老院。咁呢個因為佢哋用緊舊嘅指引啦。咁其实而家因为疫情爆得咁紧要咧，呢啲指引亦都唔即係喺接种疫苗呢一方面咧，就係唔適切㗎啦。咁经过溝通之后，而家无论院舍或者呢啲医疗机构咧，都知道唔係咁㗎啦。而家反而係有確診就更加应该盡快去接种嘅。 今朝咧，特首就提咗一个阶段性目标，就是、希望3月18号之前咧，就香港所有院舍嘅院友就接种咗至少一剂嘅疫苗先啦。咁但我哋知道咧，其实打针咧个保护力都系未够噶嘛。咁预计啦，即系就算系完成咗呢一个阶段性目标都好啦，其实对于个控疫咧有几大嘅成效咧？你认为？ 根据啲专家讲咧，就算系打咗第一针，即系几日后咧，都会有啲保护力嘅。即係當然個保護力梗係冇打第二針同埋完成第三針之後咁強啦，但係就至少都有部分嘅保護力咧，都好過冇嘅。咁啊，同埋呢一個第五波，我相信都仲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咧，先至會完全減滅嘅。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遲早都要打噶啦。咁而家如果能夠保護到幾多都得幾多咁嘅情況咧，都應該盡早打嘅。 咁我哋需唔需要即系进取啲，都设立埋第二针嗰、那个即系完成嘅时间同埋目标咧，变咗大家有个日子会去追啊嘛。 其实就呢个问题相对上就细啲嘅。咁咧就因为打咗第一针嗰啲，就通常都会按时打第二针同埋第三针嘅。咁所以就完成咗第一针之后咧，我相信嗰啲医疗团队会继续上去咧，就完成埋第二针，甚至话乎系第三针嘅。 我留意到有啲专家咧，同有啲议员咧都建议过，其实系咪可以喺个院舍度做一个逆向隔离嘅安排啦，即系搬走一啲冇染疫嘅院友，咁但系确诊院友咧就留翻喺院舍嗰度。而家其实嗰啲院舍咧有冇条件可以咁样做到？ 这个理论上系好嘅，就其实就系等于以前第三波、第四波嘅时候咧，就亚博馆系一个专例俾院舍。做檢疫設施的即安排嚟嘅，咁但係係而家因著嗰個確診嘅個案咁多咧，其實連亞博咧呢一個以往檢疫嘅設施，而家都變咗做一個隔離嘅設施。嘅意思即係話係變咗係收容一啲確診嘅個案。咁所以個情況係十分嚴峻嘅。咁基本上而家我哋香港係冇。安老院專係俾安老院嘅檢疫嘅設施嘅，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個逆向隔離，即係其實即係檢疫啦。就個安排咧，就真係若果有啲安老院係都仲有相當嘅數量嘅院友係未確診嘅話咧，其實就要自己安排啦。因為點解咁講咧？係而家所有嘅隔離嘅設施，即係而家已經冇咗安老院嘅檢疫設施啦。所有嘅隔離嘅設施咧，都唔夠員工。 要輸入內地嘅照顧員嚟去，先至有足夠嘅員工係可以開辦得到。咁所以就喺呢度，我都作出一個呼籲啦，即係若果我哋香港人係願意係去進入呢啲唔同嘅設施裏面去幫手照顧老人家嘅話咧，其實而家都有好多途徑咧係可以即係參與呢啲團隊嘅。咁咧就所以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人手啦，即係甚或乎有啲安老院或者有啲學校咧，都佢哋都好願意幫手嘅。佢哋都諗緊可唔可以用學校嘅禮堂嚟去接收一啲未確診嘅老人家。咁咧就有啲安老院都考慮緊，同啲學校都商討緊。不過咧就最大嘅問題都係人手啦。因為要做到咁樣嘅意思咧，就係佢自己嗰間安老院咧係要分部分嘅員工出去呢啲唔同嘅設施裏面，無論係體育館啊或者學校嘅禮堂啊，就去照顧嗰啲未確診嘅老人家。咁即係佢將已經而家人手好短缺嘅隊工咧，就分開兩個 team， 一 team 咧就照顧原址。在安老院里面照顾那些确诊老人家，另外一 team 呢就去照顾那些未确诊的老人家。那个挑战是十分大的，即我相信不是很多安老院呢能够做得到。 冇辦法做到一個即係好完整嘅逆向隔離，或者其實係檢疫啦。咁另一個替代嘅方法咧，就係將啲仍然係未爆疫嘅院舍嘅員工咧，做一個閉環式嘅管理，即係話咧佢哋每日翻放工之後咧，就唔會再進入社區噶啦。變咗可能係有專車接佢哋去譬如酒店咁樣樣，咁就唔會翻屋企噶啦。咁呢個的確係一個可以即係減少風險嘅方法。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一些照顾员的反应，可能他们本身都有照顾家庭的需要，行了这个闭环式管理会不会令到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手紧张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因为大家可能听到要闭环式未必愿意进去做。 其实这个闭环式的管理都帮到部分的院舍的，不过呢就是可以咁講，嗰、那個數目唔會好似即係坊間講咁多㗎喇。因為以我理解，其實而家冇確診個案嘅院舍應該低過10%㗎喇。咁就亦都好似頭先即係主持你咁講啦，亦都唔係每一個員工都想嘅。因為佢實質個操作啦，佢自己要照顧屋企人啊等等啊咁樣咧，都未必能夠閉環嘅。咁就但係都反而我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咧，就係反而一啲照顧緊確診老人家嘅照顧員咧，或者啲同事咧，佢哋想住喺酒店度。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唔想惹到屋企人。咁就好似等於醫院咁啦，即係大家都聽到新聞講，即係伊利沙伯醫院佢都揾到一間酒店喺隔離俾啲員工去入住，嗰、那個道理都係一樣啊。其實佢係擔心感染到啲屋企人，因為佢一日可能有至少8小時係照顧緊一啲確診嘅病人。咁所以呢若果政府係安排到呢啲酒店嘅話呢，若果發覺呢個閉環式嗰個安排唔係話真係咁受歡迎嘅話咧，我都建議政府考慮將佢轉做咧，就係俾呢一啲要照顧確診老人家嘅員工入住。就其實而家好多老人院咧，自己亦都安排咗啲員工咧去住酒店啦、住營舍啦、甚至乎啲學校嘅宿舍啦，就各自都安排緊。但係佢哋面對好大嘅困難，因為咧。第一就是呢啲數目唔多啦，第二有啲酒店都唔歡迎佢哋，咁所以呢就係、令到佢哋嘅員工嘅士氣啊，同埋佢哋嘅運作呢都會受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政府可以睇下初步對呢一個閉環式管理嗰個反應係點，就跟住就再作調節啦。 除了院舍长者之外，我们都想关注一下在社区里面的长者。因为现在政府就最新研究就有一些 NGO 就主动去联络社区生活并或者行动不方便的长者，就派一些注射队上门去打针。但据你所知，其实香港有多少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是可以做到这个工作呢？因为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它本身没有一些医护资格的人员在这里。 其实唔紧要嘅，咁即係其实香港嗰、那个社会福利制度都做得唔错嘅，即係特别係支援长者呢一方面。近几年呢大力推广呢一个居家安老呢，就所以政府亦都俾咗好多资源呢，就发展唔同类型嘅家居照顾队，就林林种种呢都好多种嘅。咁都喺社区里面係即係照顾緊数以万计嘅老人家。咁里面就正正就係好多呢啲行动不便嘅老人家，就係有呢啲照顾队係照顾緊嘅。咁所以呢啲照顾队呢，就部分有护士，部分係冇嘅。咁如果有护士嗰啲，就喺有医生嘅支援嘅情况下，佢哋可以即係自行接种啦。冇护士嗰啲呢，其实就而家就我哋都组织緊一啲医疗队呢，就上去帮佢哋接种嘅。咁所以就呢一个工作而家进行緊，亦都试验緊。咁若果一切顺利嘅话呢，咁就其实希望呢啲第一步至少係有开社福机构照顾嘅呢啲老人家，如果佢落唔到楼嘅话呢，我哋都係能够安排到医护人员呢上楼係帮佢接种嘅。 这个上门接种的服务呢，是不是只是做到科兴疫苗的？ 只是科兴疫苗，因为伏必泰比较麻烦，除了温度之外呢，它又不震得的，即不震得的。所以呢就去家居，因为都要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呢，都相当难处理的。所以都只是科兴的。 虽然知道呢啲服务机构可能本身都掌握好多呢啲喺屋企嗰度可能出唔到门口嘅长者，咁知道佢哋有呢个打针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如果有而家有长者听緊收音机，咁佢又未必有呢啲服务机构嘅联系，佢可以点样揾到呢啲上门帮佢打针嘅资源呢？ 呢个好问题嚟嘅。其实头先即係我哋同食卫局开会嘅时候都有人提出呢一点呢。咁我都會建議即係主辦嘅機構呢，就係加多一樣嘢，即係加多一個就係俾公眾人士註冊即係嘅平台，即係以至於佢如果佢係平日冇接受開社福機構嘅照顧嘅，咁都可以去登記。咁不過即係可能會稍微複雜一啲嘅，因為要核實啦等等啦。咁同埋即係縱然我哋未必每一个注射都需要医生上门接种，护士好多时都得，特别是经过这个即是急救训练的护士呢，其实就都可以做得到的。咁但是他都是要医生即是在最近是看过医生，医生也都觉得他是适宜接种啦。咁所以这一方面核实呢可能会有啲困难的。咁我都希望主办机构都可以克服到呢啲嘅困难，咁以至于涵盖埋呢啲平日冇家居照顾队照顾嘅老人家。 OK， 林正財醫生，因為你自己本身都是基督教靈實協會的行政總裁，所以我們都想再請教多你關於指定醫院的問題。因為聽到CHP 的記者會上面都講到靈實醫院呢接下來是會轉為指定醫院，其實想請教一下你，即相關的預備工作進行成點，以及你預計成為指定醫院會對前線的同事造成幾大的挑戰呢？ 如火如荼噶啦，感謝神啦，我哋就真係神有安排嘅。咁我哋其實係剛剛興建好一座新嘅大樓，咁喺個新大樓裏面咧有新嘅病房，咁基本上我哋都係使用呢啲嘅新嘅病房咧嚟去接收新冠嘅病人嘅。咁就所以呢一個喺嗰個地點上嘅安排咧，就已經係比其他醫院咧是会比较方便啲嘅啦。咁但係因为员工都係咁多嘅啫嘛，咁所以医院嘅员工亦都尽最大嘅努力，即係点样係 能够接收到呢啲新冠嘅病人。咁啊，但系无可避免咧，我哋有一啲嘅医疗嘅服务咧都要停止，以至于系我哋能够褪到呢啲嘅人手，啲医护人员咧去照顾新冠嘅病人。咁所以无可奈何咧，就都会有啲医疗服务系会受影响嘅。 我哋头先听有一啲听众都反映咧，觉得而家即系抗疫嘅工作咧，佢形容系压倒一切啦，真系影响咗譬如一啲病人要翻专科门诊嗰度复诊啊，或者有一啲非紧急手术啊咁。你有啲咩说话同呢啲病人讲啊？ 都即系真系希望呢啲病人都系能够体谅啦，因为我谂大家都见到我哋每日有百几位老人家因为呢一个新冠而死亡。佢哋个情况系好紧急嘅，而家亦都有数以千计嘅老人家咧，就喺安老院，其实佢哋确诊咗，佢哋嘅病情系即系向下嘅情况下咧，都未必能够入到医院啊，咁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正财医生先同你倾到呢一度啦。林医生咧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啊，咁佢本身咧都系基督教灵实协会嘅行政总裁。林子欣啊，其实关于即系点样样喺疫情之下照顾长者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到喺疫苗接种同埋院舍管理方面咧，之外，政府有啲措施咧，今日喺记者会上面咧，特首亦都系讲咗啦，而家咧一啲冇病征啦，或者系轻微嘅病征而可以留喺屋企隔离嘅长者咧，政府将会为呢啲长者咧派送更加丰富嘅抗疫物资包啦，入边咧除咗有一啲快速测试剂啊、温度计啊、健康手册等等咧，仲有咧就系中成药啊。咁啊，佢特别讲到咧呢一个嘅安排咧就系新嘅，关于中成药嘅部分。 咁除咗咧头先所讲一啲支援社区长者嘅措施之外咧，其实亦都见到个记者会提到咧，亦都会加快去增建一啲长者隔离咧同埋暂托嘅社区设施嘅。咁预计咧启德邮轮码头咧，亦都会喺短期之内咧系可以启用。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991宗经核酸检测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宗属于输入，其余是本地感染。快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有32,766宗个案，当中约9,700宗是本月6号取样。第五波疫情累计有538,602宗经核酸检测确诊，34,784宗经快速检测確認陽性個案，再多27間院舍出現個案或者爆發。第五波疫情累計有710間安老院舍出現個案，殘疾人士院舍就有237間。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過去24小時再多195名患者離世，年齡由41到105歲，當中98人來自院舍。醫管局情報2月27到3月7日的滞后数据，有95名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2656宗死亡个案。浸会大学继上月中推出为新冠患者免费网上中医诊症服务之后，已进一步设立浸大中医抗疫远程治疗中心，集中处理预约、应诊和送药安排。浸大说，中心本月初投入运作，并设立专属网上平台，方便公众登记使用服务。浸大指出，有关网上诊症服务为未获安排入院而在社区接受隔离、没有危急病情的患者，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WhatsApp 视像诊症，至今已经服务超过8000名病人、密切接触者和照顾者，每日最多服务1000人。另外，亦会为安老院舍长者和员工等提供情绪支援和辅导。一名28岁男子涉嫌在新冠病毒快速测试阳性之后，特意光顾一间餐厅，被控一项使其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罪。 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案件押后到四月二十号再讯，以待警方调查被告手机和索取法律意见。被告申请保释被拒，将在三月十七号申请保释复核，期间要还押后讯。被告上庭前的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被告被控上月二十八号在黄大仙荷里活广场元气寿司自知属传染病接触者或受指明传染病感染的人借身处任何街道、公众地方而使其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一名港台前兼职记者去年被控管有仿制火器罪及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经审讯之后，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引述被告供词，话他案发前夕毕业作拍摄杀科，并彻夜庆功。被告背囊内藏有涉案两把道具枪同对讲机，翌日上班前往警察学院，考虑到被告用以拍摄毕业作品、呈上剧本、微电影截图等证物，加上被捕时的现场回应，借出道具枪的朋友同剧组成员证供，认为控方未能够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未能够证明被告犯案目的为危害公众安宁，裁定管有仿制火器罪脱罪。裁判官又说，被告作供的时候表示对讲机属于微电影道具，案发前曾经获售货员告知对讲机无需牌照，接纳被告合理地相信管有涉案对讲机无需领牌，同样裁定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脱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沙田乡市会路去沙田围方向，近康乐及文化事务总署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比较多车噶，咁影响到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呢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一啲。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管道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狮隧嘅九龙入口一带咧比较多车啲。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塘的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跟油塘道交界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驶近路口的时候咧，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个经济嚟紧嘅情况， 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明白喺而家大家都系心里比较彷徨，但系香港整体嗰个经济嘅条件咧，其实系俾到我哋一个信心嘅。当我哋个疫情系能够受控嘅时候咧，整体嘅经济咧系有能力系反弹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 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頭先咧係講緊啊，關於院舍嘅長者咧，要幫佢哋喺3月18日之前咧接種咗第一劑嘅新冠疫苗，以及咧係喺疫情之下咧點樣去管理一啲院舍照顧員嘅出入咧，係會更加對於嗰個防疫嘅工作咧係有成效嘅。如果你有意見，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1 18723111。而家咧，林智恩，不如我哋先聽下聽眾羅小姐嘅電話。羅小姐你好， 係你好， 你好，請講。 我本身咧就是一个照顾员嚟嘅，咁我会接一啲中大公司咧，就去上门照顾老人家啦，或者一啲院舍嘅。咁我最近喺一啲确诊有感染者嘅院舍咧，就开工做替价嘅。咁佢个三间都系残障院舍，咁三间咧都有唔同嘅隔离设施，咁大致都系甚至下啦。嗱，喺沙田亚公角道嗰间智障嘅院舍咧，佢会将啲受感染嘅人咧，就安排喺最尾嘅房啦，就闩埋房门嘅。我哋每个钟头咧都会去望一望啦，同埋会同佢哋量度体温啊咁样嘅。咁其他冇感染嘅院友咧，佢依然可以，就算系夜晚黑都好啦，佢唔瞓觉，佢依然系可以出嚟行嚟行去啊咁样嘅吓。咁就院舍都会有好多防护装备俾我哋嘅吓，保护衣啦、手套啊、面罩啊、头帽啦，都会俾我哋用嘅吓。咁就呢间嘅院舍咧，就会较为局促啲，尤其是喺女院友嗰边咧，地方会较为局啊。变咗咧，我觉得就算系有感染同冇感染咧，其实都系会喺度循环，因为嗰度咧有成90%员工感染咗，咁变咗佢有阵时嗌替价咧，又早有好多人夜晚通宵间就定嗌一个替价，早间同中间就好多都系替价嚟噶啦，要帮手做嘢。咁就最近已经系差唔多系隔咗成个礼拜啦。啲員工都開始康復翻啦，咁啊自己翻去嘅。咁另外喺蘇屋村嗰間咧，就佢哋如果確診者咧，都會喺最尾嗰間房嚇。咁但係咧就佢哋如果佢自己需要出嚟咧，都有得佢自由出入嘅。雖然我係閂埋門，但如果佢出嚟咧，我係只係勸住佢翻翻入去啦。 你意思係個患者可以自由出入啊？ 可以嘅。 Okay, 因为佢哋智障嘅，我哋就唔因为劝喻佢翻入去嘅啫。咁冇事嗰啲又系可以自由出入噶嘛。咁变咗有阵时咧就会唔系咁安全咯吓。咁另外有一间咧就喺丽景嘅，又系智障院舍。咁嗰间嘅环境都较为好啲，不过咧佢特别啲。有感染嘅就喺另外一间房啦，都系尾房。但系佢哋同冇感染嘅房间咧都系打开嘅。即系佢冇闩门嘅，系打开嘅。虽然佢都有开窗，即系等啲空气系会流通。咁但系房门又冇闩，咁冇事嗰啲又可以行入去嘅，吓。咁变咗呢个就对于我嚟讲咧，其实佢都系本住大家一齐感染，大家一齐好翻。咁啊， 罗小姐，我听你 每间智障院舍都会咁样。 阿罗小姐，我听你咁样讲，其实喺呢啲院舍入边都唔系话好重视嗰个防感染嘅措施同安排， 系因为冇地方啊！佢一讲过，有一个感染咗，打电话送去医院，都等咗30个钟头。咁你其他院友一路咁感染嘅时候，你冇人手跟你去医院，仲要等咁耐添。咁啊，唯有大家喺埋一齐啦，一齐感染一齐好翻，咁啊最安全啦。连员工都一齐感染埋咯。 OK， 咁呢个就话，因为政府喺呢方面真系打唔掂。咁另外，我家 姐自己都系住院舍嘅。咁佢喺竹园村嗰间永远楼嘅院舍，2月22日有两个院友感染咗。3月2日打俾我，我哋又同院友咧做检测啊。今日咁咧就全部院友咧都冇事，系得你家 姐一个有事。咁我问翻佢，咁之前嗰两个夜二号感染嘅咧好翻啊？嗰夜二号两个感染嘅长者好翻？你哋院友或者你哋职员有冇边个感染？冇。我咁我家 姐喺边度感染翻嚟咧？佢又答唔到我喎。我话咁佢感染咗自然要隔离啦，即系我觉得咁样又好似搵唔到原因。另外，因为我系接中介公司嘅作上门照顾老人家噶嘛，之前 咁其实好多长者都依然系唔打针噶。 O K， 家人认为，我阿妈我阿爸好多长期病，唔适合打针，所以我都谂啊，如果政府全民健差，咁佢点样打针呢？ OK， 好啊，多谢阿罗小姐同我哋反映咗好多佢喺院舍入边工作见到嘅情况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想听埋邓女士嘅电话先。邓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请讲。 系啊，系你好啊，我系讲咧我阿妈个情况嘅。咁我妈咧，佢就二月中咧，咁样咧就由老人院咧就送咗佢去明爱医院嗰度。咁样明爱咧，佢第一晚咧就喺门口等嗰啲咧，咁就系冇即系坐喺轮椅度等。第二晚咧就有床俾佢瞓入咗去，跟住第三晚咧都系冇床，咁咧就坐喺度等天光。咁第四日咧俾人哋送咗去咧去亚博，咁佢而家一路咧都系已经亚博嘅，已经系22日嘅，总共佢而家系。 即系你意思系佢已经留咗喺亚博嗰个治疗设施嗰度22日啦？ 亚博嗰度系19日。 O K， 嗯， 系啦，咁样咧，咁。由头至尾咧，佢由即系19日啦，咁阿伯，其实佢上个礼拜咧，佢已经系验到系阴性噶啦。 嗯。 但系咧，佢到依家咧都出唔即系都安排唔到佢出嚟。 个原因系乜嘢咧？ 咁我打去系咁追打去老人，因为咧阿伯咧唔会同家人联络噶，净系会同咧老人院联络，因为由老人院送去医院噶嘛。咁样咧，老人院咧就话阿伯应系好慢咧，安排佢哋翻去老人院，佢又要等差唔多10日啊、8日啊，咁耐咧，先至可以咧送到佢翻老人院。 嗯，但系喺阿伯嘅妈妈咧，你可唔可以联络到佢或者接触到佢噶？即系你知唔知佢个照顾情况系点噶？ 系佢个情况好阴公，好凄凉，真系好凄凉。阿妈咧，佢系已经89岁啦，佢有青光眼同埋白内障，佢咧睇唔到嘢，即系又唔识插电，只系咧如果用晒个电话咧，佢咧就搵几日咧都搵唔即系搵唔到佢咧，我哋就好担心咯喺度，即系我唔知佢咧发生咩事啊，即系好担心佢咯，即系有阵时佢啱啱咧就有人帮佢插咗电，我啱啱可以同佢讲到电话，即系知道佢都 OK 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咧，佢22日咧系冇冲过凉。 嗯， 同埋阿伯咧系唔俾阿，同埋阿伯咧系唔俾人佢哋落地噶，咁即系话咧佢22日咧冇行过路噶，佢系， 嗯， 同埋咧佢又白青光眼白内障嗰啲咧，佢哋系冇药水俾佢可以只眼咧滴噶， 嗯， 真系好差好差咯。 但系听你咁样样讲，其实系咪即系院舍各方面都即系问唔到亚博到底几时可以转介翻个长者翻去院舍嗰度照顾？如果听你咁讲， 系咯，我即今日咧，我就喺度问佢，佢嗰个有另一个其中一个姑娘咧，就话俾我听，佢话我哋唔系我哋决定啊，系亚博决定，亚博都系前一日，譬如佢听日可以送佢出嚟咧，先至可以即系今日就会打俾佢咯。 Okay， 但我想话佢哋床位咁紧张，点解佢哋 个流转 个流转速度嘛？ 系咯，点解佢哋安排？如果系安排唔到嘅，我哋可以去接佢啊！我喺亚博可以入到嘅地方，即系范围，即系出边嘅地方，我去到，我就去接佢咯。 嗯， 冇问题。点解佢哋可以咁差嘅？其实我妈真系好可怜，佢89岁，日日喺度咧，冇人同佢讲嘢，佢唔知发生咩事，只眼睇唔到嘢。佢希望个电话有电可以同我哋倾到两句偈。 Okay。 佢哋系真系唔系人，唔系人可以，唔系人，唔系对一个老人家咁样，系已经冇尊严。 OK， 完全系冇尊严，系唔卫生。 嗯，我哋都即系好感受到啊，邓女士嗰种担心啦，同埋忧虑啦，咁其实亚博咧系而家专门去收治一啲轻症长者嘅一个治疗设施中心嚟嘅。咁不过头先邓女士都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如果我哋而家呢啲治疗设施嘅床位系咁紧绝嘅时候，咁即系点解长者入住咗一段咁长嘅时间，但系都冇话流转翻嚟去即系院舍嗰度，可能得到一个阿邓女士认为更加及时嘅照顾咧，都系一个问题。 嗯，咁同埋头先另一位听众又都点出咗一点咧，就系其实而家啲院舍咧，嗰个隔离条件本身真系唔够嘅，即系话就算个员工系闭环式管理都好啦。如果嗰个院舍佢本身嗰个隔离设施系唔彻底嘅话，其实亦都会感染其他院友。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即系头先听众点出嘅问题咯。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18723111啦。如果你有意见咧，都好欢迎你继续打上嚟咧，同我哋反映一下嘅。咁啊，而家咧先有一则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先，以下咧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权楼、屯门友爱村爱涌楼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进行检测。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瑞文啊，大气候嘅听众好有创意喎、 啊！梗系啦，世杰，听得大气候多，梗系有质素噶啦。 咁我要翻土，我就要揾个地方摊开泥土嚟摊。我住喺十八楼嘅，咁我边度揾地方咧？咁我就将嗰啲即系装肉嗰啲兜咧，嗰啲好平噶嘛，摊咗佢喺度啦，咁就晒泥土啦。 郑小姐咁有计，你又环保好巧，今个星期都不妨打嚟分享一下。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啊，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咧，我哋见到而家嗰个累计死亡嘅人数咧系超过咗2600啦。咁啊，其实呢一个数字即系呢个死亡人数急速上升咧，早前都造成咗譬如医院殓房爆满啦，有即系先人嘅遗体咧要放喺医院入边其他嘅设施嘅情况咧出现。咁我哋节目之前咧都同大家跟进过。咁啊，近日咧有一个现象咧，亦都系由殡仪业界嗰度提出咧，就系话都系同呢个情况相关啦。就系佢哋留意到当局发出咧医学嘅死因证明书嘅时间咧，由过往嘅2至3日咧，可能咧系而家咧系上升到要4至6日咁长啊。咁但系冇咗呢个死因证明书咧，就令到佢哋咧唔能够展开一啲后续嘅殡仪工作，包括譬如为先人可能预订一啲火葬炉去处理遗体啊等等。咁又造成翻一个恶性循环咧，就系嗰啲遗体咧又继续喺殓房嗰度积压。 系啊，因为而家咧始终即系医院嗰个人手系短缺啦。咁另一樣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咧，本身個死亡個案嘅數字係上升咗，咁再加埋一個情況咧，就有時家屬咧，可能佢哋自己要居家隔離緊，或者佢哋自己都染咗病嘅話咧，根本都冇辦法去認領個遺體，咁所以呢一個亦都會延遲咗，即係整個簽發死亡證嗰個過程啦。咁但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成個殯儀業咧，佢都係環環相扣嘅，即係話成個喪禮啊，所有嘅流程咧，其實只要你係死亡證嗰個程序打亂咗嘅話，其实去到后面的一些丧事安排也会影响到。再加上就其实除了这个流程之外，另一样就是我也知道殡仪业界他现在自己人手都很紧张的，因为殡仪业界其实牵涉很多不同的部件，譬如有可能花牌啊、先人的化妆啊、仪式等等。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确诊数字很高，所以有一些人手可能都已经是因为他们染疫而没办法上班的，这个也是殡仪业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嗱咁話可能亦都係因為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指引之下咧，即係新冠患者唔可以做防護處理咧，所以過往業界都同傳媒講過咧，而家有好多新冠嘅死者咧，佢哋個喪禮都係重簡噶啦，可能好多時都冇做啲咩儀式咧，就已經係要直接去火化噶啦。咁即係呢一樣嘢，可能對於好多家屬嚟講咧，嗰個安排上面即係佢哋係唔係接受到咧，或者喺個心理上面佢哋係唔係？覺得咁樣係一個最妥善嘅安排咧，咁咁多呢啲問題咧，我哋喺呢個時候咧都請嚟一位咧殯儀業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殯儀業商會嘅理事長郭海邦喺度啊，郭海邦你好， 係主持你好。 郭海邦啊，我哋头先提到关于嗰个医学死因证明书咧，据你了解，点解系要多咗咁多嘅时间去到先至签发到出嚟俾一啲即系先人嘅家属咧？ 基本上咧，一般喺医院嘅公立医院出嘅叫做医学死因证明书咧，咁大约喺2至3个工作天咧就应该会出到嘅。 咁大家都明白嘅，都體諒咧，就係而家醫管局或者轄下嘅醫院啦。咁其實佢都真係人手係非常之短缺，咁有機會咧分分鐘係四至六日分，甚至乎咧有時會再長過呢啲日時間咧，先會出到一個死亡文件嘅。咁你話出咗一個死亡文件，因為我哋嘅業界去同先人去處理後事，一定要有個醫生或者嗰啲死亡文件出咗啦，咁我哋先可以再去做下一環嘅安排嗰個喪禮嘅時段啊、時節啊咁樣咯。就所以變咗全部嘢可能有機會全部嘢會壓後曬。 嗯，但係你頭先話即係主要都以前都大概係兩至三日啦，但係都體諒佢哋嗰個工作嘅情況，所以即係近嚟就個時間長咗。其實係咪你了解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嗰個死亡嘅人數係急增，所以出現呢一個現象咧？有冇話佢哋係要做一啲乜嘢嘅程序先至可以簽發呢個死亡證明，係以致到嗰個時間會拖長咗咁多咧？ 基本上出呢個我哋俗稱叫做醫學死因證明書，或者我哋俗稱叫做醫生紙啦。咁呢個醫生嘅紙一定係要等醫生簽名，我哋先可以先會交去文件部出到文件嘅。咁如果醫生唔肯簽名咧，或者真係太忙啦，又或者做緊手術，你都知道而家嗰個擠喺醫院嗰度嗰個負荷係幾嚴重嘅。根本可能佢真係人手上安排唔到嘅話，係咪可以變咗係簽唔到呢份文件，令到成個步驟全部出唔到文件咧？ 嗯，另外我哋都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因为过去都有报道话过咧，有一啲遗体系摆放咗喺即系急症室，可能几日嘅时间啦。其实对于你哋殡仪业嚟讲咧，即系如果遗体系摆放时间过长嘅话咧，对于你哋成个殓葬嗰个工作咧，会有啲咩影响？ 嗱，当然啦，越摆得耐嘅个遗体，咁一来会卫生程度会变啦，可能个遗体。咁其实就而家政府都或者卫生署啊，都安排咗咧好多嘅冻柜，即系临时冻柜啦，系去储存遗体嘅。但佢哋人手真系配合或者部门与部门咧配合上又可能未必咁完善，所以好多嘢咧有时未必可以做到咁流畅。咁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据你所知，而家医院方面系咪都即系增加咗一啲冻柜嘅设施，去到令到啲遗体嘅安放系做得比较合适一啲咧？ 但有好多公立医院都开始，因为真系个储存遗体咧，真系唔够地方啦，佢都自己咁样或者系喺医院方面啦，就已经加咗有啲嘅临时冻柜去暂时储存遗体咯。咁其实都我哋业界或者而家睇到个数字啦，基本上都系未必够，未必可能暂时嚟讲应付到，但系嚟紧嘅将来话未必可能再可以继续负荷到噶啦，不断要咁样增加啲临时冻柜啊。因为你大家睇到今日个数字，嗰、那个死亡率都一系190几啦。 嗯 嗯。另外我都想讲翻，即系去到下一个程序啦，即系去到成个嗰、那个殡仪嘅程序上面咧。嗱，我哋关注到一点咧，就系一啲新冠病人嘅遗体咧，其实佢哋要去处理嘅时候咧，究竟而家即系有冇一啲指引咧？譬如即系佢能唔能够做一啲先人嘅化妆啊，或者家属嗰、那个喺嗰个丧礼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安全措施需要做？ 基本上嗰、那个新冠病过身嘅遗体呢，我哋业界大部分沟通呢，係唔会同个遗体係着衫啦，同个先人化妆嘅。咁医管局出一个指引呢，就係第二类别嘅遗体个指引呢，就我哋俗称叫黄色标签嘅，就可以喺殡仪馆簽名为用啦，或者化妆嘅。咁其实殡仪馆有关方面呢，其实都佢冇咁嘅合適嘅地方俾我哋工作人員去著一套嘅保護衣物，再度同先人去做呢個嘅後事化妝咁樣，根本上係唔可行嘅。咁再加上啦，上次我哋前幾日都同醫管局啊政府部門咧都開過一個視像會議啦。咁我哋都問翻醫管局，咁究竟我哋嘅工作人員如果著曬保護衣物，可唔可以喺你哋公立醫院嗰個殮房？为先人，即系第二类别嘅黄色标签嘅先人去提供呢个簽名化妆啊，或者着衫嘅服务咧，咁佢答我哋系可以嘅，但系到我哋去实际去做咧，咁其实系唔可以嘅，所以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冇用，所以我哋就系决定咧，我哋业界为呢啲嘅病患嘅过身嘅先人咧，我哋都系只可以系将个遗体就放落副棺木嗰度。咁當然啦，可以簡單或者俾家屬啊去睇一睇嗰、那個樣啦，咁啊隨即就會封棺噶啦。 你講的在即公立醫院入面做簡單的化妝和儀式這件事呢，是不是過往我們理解譬如有一些離世者如果在醫院那裡去世，那親屬就可以委託殮葬商呢用院出的方式在醫院那裡舉行一個簡單的送別儀式，你是不是講緊這件事？ 是啦。 其實呢就著這一點呢我們都跟醫管局查詢，他們呢就說基於第五波的疫情很嚴峻，現在醫院的院出服務已經是暫停，而院內的告別室也都是暫停開放，所以看來都不單止是新冠的病人受影響，就算一些非新冠的病人可能受到疫情的影響之下都用不到院出這個服務，這個就是我們查詢回來的情況。 其實呢去醫院那裡公立醫院大部分都有很多那個叫做一個告別送別的禮堂，他可以為先人做這個服務的，現在全部那些告別用的紀念的禮堂是全部是暫停使用的，但我們可以很簡單是認了個遺體之後其實就可以在門口啊做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有隨即出殯的嘛，其實是可以這樣的嘛，就但是來說呢如果他的醫院裡面的工作人員不給我們為個先人去或者很簡單化妝啊輕輕地穿衫，那個個家屬將心比己其實都想說個先人過身之後有一個尊嚴，是咪？咁啊，著得好啲，或者化得一個比較係一個比較好嘅儀容，永遠留喺深刻嘅印象喺個心中裏邊。咁點解醫管局咁人道嘅嘢都唔可以做，俾啲家屬可以去著情去做呢樣嘢咧？咁其實成個我哋嘅殯儀業嘅運作，有時會俾呢啲位置會棘住咗咧，所以做得個工作工序上咧會唔得咁流暢噶。 剩翻唔夠一分鐘嘅時間啦。咁喺而家咁多嘅限制之下咧，其實親屬係多數會用一個咩嘅形式去處理，即係先人嗰個殮葬嘅問題啊？你 基本上而家家屬啦，因為都知道有限聚令啊，或者個傳染性個都比較勁啦，咁佢都會咧將個喪事咧其實都會簡化噶啦。咁其實如果大多數咧，而家都可能咧。或者唔去殯儀館去做喪事嘅，都直頭係或者喺醫院就做一個簡單嘅出殯禮，然後隨之出殯噶啦。 咁就即係直接去 火化場 嗰個情況。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郭海邦，多謝你同我哋傾咗呢度。